南无佛陀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。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真理，你是我们的导师，你是我们的光明。我归依你，我信仰你，我归依你，我尊敬你。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真理，你是我们的导师，你是我们的光明。我归依你，我信仰你，我归依你，我尊敬你。南无僧伽耶。